欢迎你好，欢迎大家好，欢迎收看，给大家政治到了，给大家一起阿兵来搭班。我们要带你来看看呢，高虹安距离这个要辞去立法委员的职务剩下不到20天的时间了哈。这个没有了立委的保护伞，他的下一站就是到了封城还是到土城？很多人对司法不是很乐观的，会觉得说，哎，这板板的不有个约谈的高伯君，我记得还没约谈的嘛。虽然呢，蛮多的市政都相当的明确了哈，但是呢，这个会不会市长8年当完了？一个呵呵一溜阿北可以处理面对他的官司问题。另外大概金欢乐是安怎，为什么这个高虹安他在稳定军心的同时他讲了一句话，司法的部分有人处理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处理是一个人敲喝谁啊吗？哎，没问题吗？啊，你是要怎么让这个年轻有志于从政的人做一个示范呢？特别是最近四叉猫一直在咬他这个江青山的事情，江青山从民众党的党工变成他的助理，但是当他的助理领国会的薪水的同时，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做的都还是民众党党工的工作，上班的办公室看起来也不像是在高虹安的办公室，这是不是当场被抓包的国库通党库？而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八年市长四年市长当完之后才有问题吗？我们看到柯建铭他说齁，这个不相信青史尽成灰齁，他认为呢封城的人不要哭泣，应该正义很快就再现了，真的吗？还有呢，这个还有媒体人爆料说高虹安选后多次去小兔家讨论小兔账本，有没有串证的可能性呢？我们稍后都有完整的讨论。另一方面来看，赖清德决定要参选党主席之后，很快的民众党看起来是定于一尊了，但是民众党这次选举算个这个稀累累，如何让选民有耳目一新的形象，接下来的内阁改组会不会动作很快？而另一方面我们想要问中国的是，最近呢大动作的进了台湾的溜鱼不拉鱼，人们问的是说，啊，你支持的国民党不是选得很漂亮，你这当中怎么没开放一下，反而是紧缩，刚刚说要嫁是南部的选民吗？咱选民真的这个爱好中国掐着鼻子决定我们的选票怎么投吗？还有呢，我们看到费鸿泰马上说了哈，这个赖清德选赖清德犹如是选了台湾版的泽伦斯基，下一次的选举决定的是战争与和平，要继续走这样一个论调吗？稍后都有完整的讨论。现在介绍与会来宾，学教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赵天麟。 分明好，大家好。 来介绍是政治系的老师范世平老师。 分明好，大家好。 好，资深媒体王创夏。 分明好，大家好。 来介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然后介绍的是政治评论员翁朗东。 分明好，大家好。 然后介绍的是律师黄定。 朱行，大家好。 好，这个新闻一开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高虹安，他最近透过 LINE 的方法要找新闻机啊，持续的征采之中。那么民众党当然也希望呢，台北市这个大本营没有之后呢，想要多塞一些人到新竹去，这个引发了高虹安跟柯文哲之间是不是有心结？还有高虹安真的能够就任新竹市长吗？我们来看 VCR。 2020年6月，柯文哲以民众党党主席身份到屏东拜庙，粉丝还排队要签名。同年7月，柯文哲到高雄扫市场滑竿集，这些直播画面通通是由绰号“熊熊”的江姓助理一手负责。只不过现在却被网红四叉猫爆料，贴身跟着柯文哲的江姓助理这段时间同时在高虹安国会办公室领工卡。四叉猫在脸书抛出这张薪资单，江姓助理在2020年3月就被高虹安聘为公费助理，立法院薪资文件也证明江姓助理每月实领薪资约4万多元，5个月下来拿了约20多万公帑。从监察院公开资料更发现，3月份江姓助理还领了民众党2万多元薪资，疑似两边同时领，只不过领了国会助理薪水，却是跟着柯文哲到处爬爬灶，也令外界质疑是国库通党库。 那他本身是柯粉没有错，那但是他这是他的一个个人对于柯文哲喜好的一个追星的行为，我觉得不需要去过度渲染成他是一个人头助理。 尽管高虹安驳斥指控，但四叉猫又翻出江姓助理这张办公桌照片，质疑场景根本不在高虹安国会办公室， 应该是台湾民众党党团的办公室，做的工作应该是跟拍柯文哲的工作，这是有疑虑的部分，国会出钱养这个党工。 这看在曾爆料柯文哲要求党内立委回捐助理名额给党团的前民众党高层眼中，也再度隔空劝高虹安得说清楚， 他做了哪些助理工作。 有譬如写新闻稿啊，但是今天高虹安没有提出任何佐证啊，有可能是这吐了这个这个名额出来做党部党主席的工作的话，那争议就非常的大。 尽管当选了新竹市长，但诈领助理费争议证据越来越多，若真的踩到法律红线，高虹安恐怕还是难逃过司法制裁。 好，咱先来看是讲吼，这个高虹安也讲司法有人处理了，是安怎处理？一本心是不是有处理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嘴尚逸夫呢，他在节目当中爆料说，案发之后高虹安多次去小兔家谈事情。那么我们仔细把他的内容哈，这个整理出来。尚逸夫他说，高虹安事情爆发后，你去了小兔姐家里几次？你找他干嘛？你有没有去他家里谈几次？希望人家做什么？我觉得检察官问一下嘛，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我也很好奇，到底谈了什么？然后他再追查一下有没有派车？你在新竹市长选举有没有派车接你的办公室两个人去新竹谈什么？检察官也要厘清这里面谈了什么事。我会这样说，当然是听到一定有问题嘛。那这个请这个检察官要动用调查卷好好的说一说啊。至于柯文哲跟高虹安之间，那一天谈人事的时候，李中庭的话不少。我听到的是李中庭在场，高虹安现在对他周边的人当然信任感是不够的。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都问说，欸，这个事情这么大条齁，这个大家瞩目的案子就要快办嘛。我想要请问一下委员，为什么检调到目前为止没有约谈高虹安？现在都怀疑是在串证了，他都说司法有部分有人处理了，按他出力是不是一个人出力啊？所以了阿北约谈高虹安。 我觉得检调不应该被这样子的戏弄啦，因为高虹安都已经被人家说是公开表达司法是他可以处理的。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国会的形象，对于司法的尊严都是很受损啊。选举我觉得都有点选举假期了，因为可能检调会认为不要去介入到选举，不要造成选举结果的影响。嗯，这一点或许还在容忍的极限值吧。好，因为确实怕这样的搜索会造成影响。那可是至少检调在选举过程当中有约谈过助理啊，有约谈过相关的人等啊，不管是关系人、嫌疑人，甚至还传出说有人转做污点证人，不是吗？那选举从11月26号到现在多久了？也一个多礼拜了。那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里面，为什么都没有对高虹安进行动作呢？那我要说，高虹安现在在立法院里面的表现，基本上只有签到的功能了。哦，他已经基本上连这个质询都只是点到为止。所以他基本上已经不是在善尽立委的职权。不要忘记了，他基本上是一个不分区立委，他并没有所谓的要帮这个政党在最后的期间，他可能要升好最后的预算，因为他离开了以后，他们政党还有人可以递补啊。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为什么一定要撑着这样子的一个立委的职权，而他事实上也没有再好好进行他立委的职分呢？我觉得就是在撑开保护伞。这个保护伞对他可能很重要哦。第一个，你看他现在正在进行的相关的串证的动作，如果名嘴的爆料属实的话，这是现在进行式。而且你不要看的是说去谁家谈了什么，他曾经传出说有一些助理为什么有人可以进去有人不能进去，有的可能只是很遥远的短暂的助理就位居要津，有人却没有。我怀疑他其实是拿小内阁的职份在进行威胁利用串证灭证的工具啊。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市长当选人，他可以有小内阁的这个职权，他是个立委，他可以撑开保护伞，在这样这个完美的保护伞下，又有一个相关的未来的职缺在这个做一个诱惑的情况之下，串灭证在进行当中。所以呼吁检调，他不是立委就不能传唤啊，他只是立委他不能具体而已，所以你应该立刻进行传唤的动作进行厘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认为高虹安他如果为了自清，他应该立刻就辞职啊。你现在进行卸票的工作，小内阁安排的工作，你根本就无心在立法院。 对， 而立法院现在是正在紧锣密鼓的审预算，你一天没有来，你就是有一天违背你的职分嘛。好，那你就算不辞职，你一定要做到最后一天，那你可不可以宣示一下，如果检调发传票给你，你绝对并不会以我现在会期当中我要开会而请假，你敢做这样的宣示吗？如果你都不敢的话，我会认为说你就会撑开保护伞。这保护伞有多重要？我跟慧敏说，在一旦被羁押的情况之下，依照刑事诉讼法，在侦查期间被羁押一次两个月，可以延长一次，降到四个月。那四个月联动到地方制度法产生什么影响呢？如果他12月25号没有办法去就职的话，三个月内没有补就职，这个当选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新竹市长是没有就职完成要改选的。会议也就是说检调你的动作变成是会直接影响到新竹市是否能够持续往下进。所以你不能够因为这样的已经有选举假期了，你现在还有一个所谓的就职前空窗期吗？我认为搞不好高虹安跟这个柯文哲如果真的有争吵的话，我觉得就是在 谁当那个副市长，谁才是真正当高虹安一旦被关押的时候真正的代理市长。 哦，关键在这边。 我觉得人事关在这边啦、啊嗯、其他什么小机要我认为那都还好啦。局处长也都还好。 关键。 根据第四法七十八条第三款嘛。 就是停职的代理。 对，停职的话叫如果被羁押是要有代理的嘛。 对。 等到羁押出来之后才复职嘛、 嗯。或者是你停职的一审就停职了嘛。那那个时候那所以这个副市长如果说是蔡壁如。嗯。那你想想看哦。这个高虹安是靠行的，他的老板可能是郭董，他的老板可能是宣董， 靠行的。 对，那所以这种情形之下，柯文哲在明年选总统的这一整年时间里面，嗯、如果高虹安的司法事件严重影响到他的总统路，蔡壁如是可以直接断腕的啊。 哦，原来副市长这么关键哦。 所以我会认为高虹安绝对是 核心是副市长啊，嗯， 他绝对拒绝蔡壁如来的，他一定要挑一个就是说他百分之百，即便他被关押的时候，也会为了他的最高利益在着想的。嗯，所以我会认为所有小内阁的核心最有趣的。就是谁是那个副市长？ 我来没告诉迪迦啦、嗯，我想要请问一下帝颖哈，就是说，哎、欸，你身为律师专业，你是不是觉得看了很心急？这个官司事关重大，检方动作就你们来看，到底是太慢还是太快还是刚刚好？明明看起来都有疑似串证了。 应该这样讲，是说检方在分案开始就是相对优待啦、啊，就是说其他的案件啊、我举例来讲，中东锦好了，时代力量开完记者会讲的中东锦有杀十页。苗栗地检署在五天内简报分案、嗯、那林根人什么时候讲他开完记者会讲的高虹安17天后还不是简报分案还是因为林冠年跑到北基组这前民众党的这个执行长跑去北基组把资料拿进去他才因为调查站报请检察官分案才分案他也不是简报分案哦，所以你看的这个侦查的效率上面来讲北检对高虹安其实是蛮优待的、嗯、因为拖人家一般的案件如果是瞩目案件政治人物犯案三五天只要新闻报了那、啊、简报分案什么意思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检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要主动启动侦查所以我们很多看到检察官说啊，我简报分案是因为我看了媒体报道、嗯、我就开始对这些政治人物开始分案只有高虹安拖了17天还不是简报分案是人家 前天骂国家机器打压他原来是这么厚待他、 所以是对他非常的好我说非常的优待、嗯、那所以现在社会在质疑是说啊，是不是担心说他现在讲说有人会搞定司法真的找人去搞定了这个是社会去担心的、嗯、那我第一时间反应是说这一定是虚张声势我说高虹安会讲说有人搞定司法是告诉他的助理说大家在同一条船上、嗯、我都瞧好了你们不要想跳船大家同一口径、嗯、可能是串证的行为我第一时间的想象是这样然后我刚好在这同一个这个节目讲完之后隔天有一个司法界的长辈打电话跟我说诶你确定高虹安背后没有像是翁茂忠这种曾经有百官刑诉的这种影响司法的能力帮他去搞定吗？嗯，我马上无以回应。我说会不会后面有这种真的人有人去搞定北检的？我不没有、 欸、 没有 办法回应，老板好几个， 所以我就更正的想法是说，会不会真的被搞定？我们看12月25号之后，嗯、也就是说他离开了立法院的保护伞，在法定的这个宪法征求条文的这个保护伞的侦查上的障碍，检察官没有这个障碍的时候，嗯、会不会真的如一般的方式去办，我觉得非常奇怪是说，哎、欸，这段期间好像是一个给他优待的串证灭证的一个时间呢、欸嗯。我们不管是刚刚特别讲到说啊，有媒体人已经讲到上一夫哥去讲说，哎、欸，高虹安跑到这个前主任家里去几次。前一段时间在选举期间，我们已经看到说啊，不管是四叉猫也好，或者是林冠年也好，他说录音都进来了，恐吓证人，威吓他的助理，前助理说你去不要讲什么，非要讲什么、嗯，要同一口径。嗯，这个陆陆续续新闻都出来，严重伤害司法威信、欸、我原来我这个贪污重罪的案子，我对其他的议员都收押了，然后我之后在这个案子里面，我容许你进行串证，进行灭证、嗯，在刑事诉讼法上面是不完全不允许的。串证之余跟灭证之余，就是法定的一个羁押的理由。所以高虹安的案子到现在为止，其实大家已经看到就匪夷所思了。我这理论上我要发动收押，但是我又不能押在会期期间的国会议员，嗯，我不能押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检察官他其实会有点两难。我如果传他来，然后我还告诉他的我的问题的，然后我还放他回去串证，嗯，所以我干脆就不要问他，我先问从旁边的，包括他的主任小兔主任、前副主任开始去巩固证词，这是正常的一个侦办的过程。那为什么高虹安到目前为止还不愿意辞立法委员？其实我认为说他应该也是会考虑到有保护伞，我一方面我可以再拖延一下时间，二方面是我这段期间会不会真的像如那个周刊所说了，真的找人有人去搞定司法，我们不知道。 所以他多拖一天是不是多瞧好 更充分的准备，不得而知。 确实，确实，而且到目前为止，你看他还是媒体受访，他还是讲了一副像媒体去问他说啊，那个是你为什么你办公室的助理会跑去帮柯文哲拍照？他还跟你说啊，这是柯粉在追星，他还是用这种方式在回答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啊。 青菜跟你应援，你们酸掉起定，我的边呢？ 我要这样讲哦，酸掉起定，反而丧失保护伞哦。 好，来。 基本上其实宪法增修条文里面是这样写的，所以我们要必须尊重宪法嘛。嗯，立法除现行犯外，立法院开议期间非经立法委员立法院同意，不得拘禁或逮捕。所以 约谈吧， 没有约谈， 对、啊、 没有约谈嘛， 所以可以约谈嘛。 所以我们如果是认为说我们相信法检察官和司法官，我们对司法还是有一定的尊重，那他们没做这动作，是不是代表着如果约谈之后，就你刚讲那个下的动作，可能就要去面对拘禁或逮捕。嗯，所以此时此刻只好让整个北检非常尴尬。嗯，因为可能是要拘禁或逮捕，但是因为是宪法的增修条文，所以就变成很尴尬，有可能是这个状况。嗯，那不管怎样，其实也不会拖太久，因为他那天被分案是，我都记得11月16，所以根据整个法务部的规定，是在3月16。就是4个月之内必须由检诉黑金专组，他是检诉黑金专组，4个月内你必须做出结论。 你说这个案子高宏安的案子4个月 送到检诉黑金专组，4个月内必须做出结论。嗯，所以要起诉的话，在3月16号我们的日子帮他算得很好，3月16号就必须做出结论。嗯，之后他就要去面对这个状况了。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是关于小兔的问题哦，我相信哦，小兔现在如果检察官再去问他高宏安有没有来你家，高宏安跟你讲了什么，以小兔现在的状况，他应该都会一五一十的去把这个证据给巩固下来。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其实 你说串证无效就对了， 那个东西小兔现在如果想要为自己去拼，对不对？嗯，我相信小兔一定会一五一十的讲，然后到时候等到12月25号高宏安被约了以后，那时候一对起来如果不合的话，所以还是关键副市长是现在最核心的关键、嗯、关键人物。那至于那个另外一个状况，高宏安在最近哦，越扯越多，扯到最后我是不能理解，先前的时候那个公积金啊，那个各种状况，他对那些助理应该是很严厉的嘛。嗯，但是怎么现在对于一个江青山呢，好像是好宽容哦，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好的老板，他可以去容许你去追星，还追星这么多天竟然不用讲话。然后另外一个状况是，这个时候要提醒赖香伶，因为根据劳基法，那些助理你如果不用，你也要有资遣，那资遣这些都是劳基法，如果你有亏待他们，赖香伶 你要提醒高宏安吧， 提醒赖香伶啊、 哦、要睁大眼睛看 劳权之母赖香伶，你要睁大眼睛看 高宏安的作为， 看高宏安有没有亏待劳工，有没有违反劳基法，赖香伶这是你的责任，劳权之母的称号不要被他被你侮辱了。 好，江青山的事情是他猫刘宇现在一直在追的嘛，齁，他说呢他比对了薪资条齁，江青山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熊熊阿伯显微镜这个粉砖是江青山的，2020年3月15号离开台湾民众党党部，然后4月领的是民众党半薪、哦、领了一半的薪水，因为15号离开民众党部嘛，然后呢隔天就挂到了高宏安办公室党部了，3月份虽然就有在高宏安办公室工作半个月，可是他领的是全薪，等于民众党付他半薪，但是他3月16号到高宏安这边支领的却是全薪哦，反正拿的也不是高宏安的钱啊，是国会的钱啊，对不对？但多领的有没有回捐还需要查。来看下一张，这是熊熊阿伯江青山的这个办公桌，4月24号咯，办公桌长这样子，但是3月16号他就去高宏安的办公室上班了嘛。你会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会不会是高宏安办公桌呢？诶，刘宇真的办案办得很详细齁、哦。高宏安办公室是长这样的，这个颜色灰色的。江青山办公室是绿色的，这都是办公室 OA 家具啦齁、哦。来我们 Q 一下照片。这是高宏安照片的样办公室的样子。然后呢这是江青山4月底 PO 照片，还是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显然他424还在民众党党部这边上班，但是他3月16号开始领的是高宏安的薪水。那就像创下讲的嘛，迟到一个小时都要扣薪了，做什么事情都要扣薪不扣薪了齁。他领高宏安国会办公室的薪水， 然后呢一直跟着阿伯拍一直帮阿伯拍照，做他的摄影师随行，同时办公室显然也不是在高虹安办公室的情况之下呢，高虹安居然很宽容的说不要这样说了啦，他是个人追星、啊、 这种老板真好， 他拍的照片是追星不是上班啦，老师， 所以他不在办公室的请假原因是去追星啊，然后高虹安来 不用扣钱，你看看 办公室主任说好去追星，尽量去追啊，可以去追五个月， 难怪其他助理都生气了。 啊对啊，大家不爽嘛，哎、欸，我们迟到十分钟就要罚款哦、啊，请个假也要罚款，然后你要去追星，既然可以五个月不在办公室，那请问一下公平吗？ 不合理， 情何以堪，对不对？嗯、但你刚刚讲啊，他本来这两天他办公室说他十二月十五号要辞立委，结果后来。不到几个小时立马否认，为什么？他辞立委的时候可能隔天就收到这个传票，他可能就要去调查站约谈通知书，他可能就要去约谈了、嗯、所以他赶快请辞，而且如果他一约谈之后就立刻收押进监，那可能新竹他还没宣誓哦，那可能他就要立刻改选新竹市长，就要改选、嗯、所以他赶快不对赶快撤离啊，要改成12月25号等他啊新竹市长宣誓完之后他才愿意辞掉这个立委，所以我觉得 哦，他要宣誓完才辞就对了， 就职之后就是他的权利， 对，就是他的权利了嘛，而且就不用改选了嘛，起码他还可以 跟王宏威一模一样就对了、 起码他还是市长嘛，啊，哪怕是如果被收押，他还是市长啊，可能待遇会比较好一点，他觉得我这个市长头衔，而且他可能未来可能有可能啊、释放出来啊，还可以重新恢复职位嘛，所以他这样，这我觉得他是算得很精的，嗯，那我觉得检方。刚刚讲过，其实现在啊，我认为证据其实收集差不多了啦，就等着二十五号他宣誓就职那一天就会约谈他，嗯、因为相关现在有点在外，等于说外围的资料相关的市政，包含像他的那个小金库的账目，我觉得都差不多了。特别是那个小兔，他有非常巨细靡遗的账目，我觉得他的心态还是认为说他有把握，他认为哎，他有 强大，因为司法已经处理了。 有人 司法对， 会有人搞定司法， 对，有人搞定司法。好，那我们到时候看他的律师是谁，陪他进调查站的人是谁，是不是我们所谓的郭董啊，鸿海的律师团的成员，还是他自己找的？哎，搞不好他很厉害，他找了二十个律师陪他进去、嗯、啊，那就表示他真的是够厉害，他可以搞定司法。但是不是真的如此呢？我相信我们的司法，我们的检察官掌握的证据是相当相当充分的。 嗯，所以就是说。其实要不要约谈其实只是一个动作啦齁。但是呢就是时间点恰当的话，检方的侦办动作是不是就下去了？ 对，因为有更多的犯罪证据一直出来哦。为什么会说这个熊熊阿伯这个事情，其实另外一个诈领助理费的一个案件啊，刚刚都讲到说呢，这一位呢江青山，他是呢先在民众党，再到高虹安助理办公室领高虹安助理的费用，再回去归建到民众党面去。可是他在领高安助理费的一个期间，除了办公室还是在民众党之外，大家看到你上网去找就可以知道，2020年6月26号他是归在高虹安助理费的， 对， 他跑到屏东去参与柯文哲的一个行程，而且有两个小时的一个完整直播 追星。 嘿、hey, 你说追星你为什么会跑去追星追了这个两个小时， 哎、欸，高虹安这个老板可以让人家上班的时间追星呢、欸。 所以在高虹安脸孔就是这种天使脸孔跟魔鬼脸孔嘛，他在帮柯文哲做事的这个时候，突然间对助理是天使，然后自己的这些助理帮自己做事的时候就变魔鬼。哇，如果你中午迟到的时候他守在门口数一看你迟到对啊，真的啊，那个是他助理自己爆料的、啊、然后如果你迟到多久的话，他直接要算你请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去算、这就也看得出来是说呢，他对于哦柯文哲是当然是非常的宽厚，必须要听命于他，而且这是另外一种家庭助理费嘛。你领国会助理的钱，你就不能够去呢帮柯文哲当随身助理，所以这样子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大家看到这个熊熊阿伯哦，这个显微镜这边，除了这边有一个非常小，记住有没有 TPP.org？ 嗯，这个网址表示说他是官方人士啦。所以他有一些文会显示出他其实跟党部是有关联的，但他其他的这些文里面你完全看不到，你以为他是一个个人追星。嗯，换言之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素人哦，很崇拜柯文哲啦，很喜欢高虹安，然后去帮他们去 promo， 但事实上真正的是他是领高虹安的钱，然后领柯文哲的钱、嗯、而且更事实上是这些钱还是纳税人的钱来的。也就是呢，他是柯文哲整天都讲嘛，哇，这些呢就是媒体啊都领钱去骂他什么，欸，他自己拿纳税人的钱国会的钱，然后去成立这种自己的造神的网站，那这样子要算什么？更包括呢是说，你仔细看了四张猫呢，他这里面也是揭露柯文哲他这些行程是一个一个在那边 等于是他不是一个单次性的一个行为，他是非常长期的在从事这样的一个助理的这个行动。因然后这边还有啊，这边也都是他在柯文哲这整整的这些追拍啊等等。然后这个图还蛮好笑的，解释一下、这个是吃叉猫 P 上去，他是什么？他就任呢这个江青山去就任高鸿安办公室的时间是2020年3月16号。他一路做到七月嘛， 对， 这时间其实他还在柯文哲那边呢，有办公桌，然后也跑柯文哲的这个行程。那问题来了，他在呢2020年10月29号的这个时候还说，哇，拿到头号粉丝，就高鸿安粉丝专业头号粉丝好几个礼拜啊，然后呢很高兴获得这个认证，而且还请高鸿安帮他签名。你都已经去了高鸿安办公室工作完之后，又再出来又回到了民众党，还装作跟高鸿安很不熟不认识，还有这时候还要拿签名。所以这个就其实就是一种网络操作跟欺骗舆论的一个手法。当这些证据一一的这个曝光之后，我觉得剪掉不要再给高鸿安任何的一个优待了。高鸿安有保护伞，这个助理是不是可以有进一步的这些约谈，甚至收押，避免串供？这我觉得北检必须要公开对公众说明了。 对，其实四川猫就直接讲了哈，江青山到底是不是所谓的立委回捐认养的助理，要说清楚、讲明白。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 黄慧文传出要转入点证人， 北检已经在前几天已经发布声明哦，告诉大家说北检绝对是严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而且看到这个报道的部分是有渲染跟影射相关的事，有它一定的法定程序，并不是谁周玉蔻说要把我抓走就可以抓走的。我觉得这些言论真的都是大可不必了，本一定会在我们要就任市长之前会把立委的这个工作进行一个实立委的动作。 这个四叉猫他不断的在追问说，吼，江青山的薪水，就是他到底领着的薪水是挂来挂去的，到底是不是立委回捐认养的一个助理？哈，那么周玉蔻说呢，高鸿安就职前就会被抓走了，是不是呢？高鸿安说听听就好了。那么他说呢，其实呢，江青山是柯粉，他个人对柯文哲喜好的追星行为，不要被渲染为人头助理。他说这样太过分了。但是大家别忘了哈，他108年的10月、11月、12月领的都还是民众党的薪水。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钟议员呢，就是说这个状况不是很清楚吗？为什么他还可以用追星来做解释？这样就可以轻轻放过吗？ 我觉得从法律上啊，就诈领财物就是江青山，我们那个摄影官，我们叫摄影官哈。然后说要办他，我觉得也不是这么容易，大律师在这边。可是从国库通党库，观感不好，这是确定的。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到民进党也是全面都攻击啦。柯总召讲话不太清楚，可是柯总召刚刚讲说不幸青史尽成灰。那个我就想起一条歌叫眼带笑意的。我知道柯总召叫眼角是会笑的。他然后呢，你看到、四叉猫这么居心迷的攻击收证啊，显然是非要把这个我们的高鸿安打成三角猫。我看整个方向这样做。再看柯文哲最后的基地，反清复明的基地哪里？新竹市吧， 还有苗栗啦， 苗栗比较偏远一点， 不，那个中东几不错， 是，对，然后呢，那新竹市呢？所以哦，那小兔呢，把账本交了啊，就是甚至可能当污点证人哦。我是柯文哲的，我真的很想把小兔三杯吐哦，这影响可大了，我觉得整个方向了、那最后的基地很重要，那这个案子啊，大家都知道打官司是宋哲凶啦。只要进法庭有一定的凶险，可是我认为民进党也不敢在这件事情没有证据而加害他，所以我认为他会受到一个很公平的审判，他如果有事就有事，没事民进党也不敢动他，因为太瞩目了，这案子太大太大，完全凭证据来看，我的观察是这样。 这样证据还不够吗？ 不，就看检察官起诉以后， 这个等一下要请电影来回应一下。 对，我知道， 这证据还不够吗？ 好，然后呢，那今天接下来呢，代理的副市长就是重中之重，然后这个基地啊，柯文哲跟他见面，我相信除了谈人事以外，因为那么大一个庙叫做台北市，有32个局处，只有少数人被蒋万留下来，然后呢，大部分人是政务官是没什么出处，所以新竹能去多少算多少，这是人之常情啦，我觉得合理的，那最重要的是呢，副市长能不能够如臂使指来行，如果有状况有什么风险的话，依旧是他的反清复明的基地在新竹。新竹如果保不住，然后这个柯文哲就萎缩了嘛，他的民调从17掉到88好了。88的话，那国民党会不会兴起一个念头，我边缘你，我歼灭你。 这个新竹在不在牵动到柯文哲强不强？柯文哲强，我跟你合作；柯文哲弱，我就灭你。嗯，这个是政党竞争的人之常情了、啊。我 放心了、啊，一定是走向歼灭柯文哲的啦，因为他一定是最后的宋楚瑜。 嗯，他就宋楚瑜化嘛， 所以有很多的盘算嘛，对不对？ 就是民众党、亲民党化，然后柯文哲宋楚瑜化，这是可以这样预测的啦。嗯。 好，这个柯建铭齁选举结束了齁，但是他脸书再开炮说当选就是自我毁灭的开始。为什么？因为已经涉及触犯多项法条了。真的他还讲了一句话齁，新竹乡亲不要气馁，不要哭泣，不信公理换不回。所以这个官司对于检调来说是有一些尴尬之处，是不是？ 对了，我想 对于很多反他的人会觉得说这个司法不太公平，太厚待高虹安。但是对司法来说，这个重大瞩目案件是不是轻不得也重不得？太重又恐怕会伤到民进党。 其实我刚听丽颖讲完了以后，我也是恍然大悟了。哦，原来是有这个美感了哈。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认为说，其实也可以经过立法院同意啊。过去有一些重大贪渎案件，立法院也曾经同意过啊。不过当然，因为这么重大瞩目，有政治相关，又牵涉到一个市长能不能就职。好，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如果北检他当然没有这个自信，说我可以去动用到立法院全部通过，我可以动用到政党之间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啊？甚至是刚才议员讲的说，还有复杂的2024想象。哦，那所以我认为，如果北检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就真的很尊重了。不过刚朗东有讲啊，那这是高虹安本人啊。那他有保护伞啊，旁边没有保护伞的人，你还是得那个什么侦查好侦查满啊，要不然你有什么办法有机会在几个月内去做出一个结论呢？那回到高虹安他的说法真的很好笑，刚才那个江姓助理有没有，其实啦，高虹安他真正应该要脱罪的说法，他应该讲说他就算是我同意他去帮柯文哲寄生民众党，那又怎样？我的意思是说，刚才小平议员讲的意思是这个啦，就是说我们的公费助理没有明定的那么清楚，说好像你只能在国会办公室，你只能帮我做事， 钱不要放口袋就好了。 我就是派他去， 真的啦， 我就派他去那个柯文哲。 但是江青山 很难看 了， 我 的 会难看。 对，江青山哦，可是我要讲的吊诡就在这边。哎，那你不是做这样答辩呢？你是说不是？他是我的助理，只是他是去追星，所以在他内心的心证，他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嘛？你知道吗？在他的内心，他如果认为没有问题，就是说对我派他去的。他的办公室就不在我办公室，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子，他没有这样答辩哦，他是讲说他是我办公室的助理，然后我只是派他去。可从各种证据显示，他很可能都只是扣打提供而已，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他根本也没有跟江青山有主从关系啦，就他只是提供一个助理的名额，然后你就定期跟立法院去报那个程序，但这个人他很可能不是真的，朗东讲你搞不好误会他，他跟真的不是叫装不熟。他们可能真的不熟，就是说他根本就是扣打提供而已，你知道吗？然后他直接让民众党去运用嘛， 而且没对好，你看民众党的薪水只发到3月15号， 对， 但是他在高虹安的助理办公室里面，他领到的是整整三月份完整的薪水， 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中间那么多的瑕疵，其实只要剪掉用侦查工具，然后分别去侦讯，都会出漏洞的啦。所以刚才小明议员是在讲说， 可是如果说啊，他把这个名额捐给民众党，不违法吗？ 这个就是 国库通广。 如果他认为说这个就是我的助理，然后呢，我是派他做什么工作，你倒真的无从智慧， 对， 是社会观感问题，可是如果这个致使他就不是他的助理，他认知上、客观上、主观上，他就是一个扣打分出去，那就是人头，那人头就没有那么好脱罪咯。因为你人头的情况之下，就会变成是说，这一个你公费助理是行使在为高虹安委员做任何工作，即便你叫他去做很多奇怪的工作，但问题是这个工作还是你高虹安的。 哦、人头就应该违法了。 诶，人头就违法啊。譬如说你这个人明明就不是你的助理，他没有在行使你的职权，你只是不管是自愿的被迫的，你这个扣打直接切给某个人某个党某件事情，那跟你没有来当助理 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亲戚朋友助理的亲戚，然后去挂，也就是所有过去助理费涉案的有什么两样？ 所以那个民宿的员工一样。 我补充委员讲没有错，对对，就是说最这个礼拜被收押的花莲县的副议长，他为什么被收押？他的助理有两个名额在他的经营的民宿。 对。 那个民宿是做什么？私用嘛。那他们一定会抗辩什么？抗辩说，哎、欸、那我这边做选民服务啊。检察官一定去查扣你实际上在做什么。 对。 如果你都是在做民宿的经营，你跟我说这个助理领的公费，然后再做的是跟公务无关的事情，就是诈领助理费。所以他为什么这个花莲县的副议长被收押？因为他认为他会可能跟助理串证啊，所以这个副议长就在任内被收押、哦。那所以高虹安的情况是一样，是说是他妈点出来这一个助理，他如果是全部佛柯文哲，这个跟 立法院公务一点关系都没有，公款没有公用而拿去做私用，就跟花莲县的副议长是一样，公款是用。政党是什么？ 龚小平议员，你听到没有？这样是不行的， 也不能完全这样 说，不是观感问题而已。 大律师当然法律见解很高明，我跟你讲啦，这个副议长收押没有话说啦，因为你是私盈利嘛。可是今天高鸿安是民众党的立委，对不对？那做民众党的事，这还是有解释空间的，真的啦。 有解释空间吗？ 我觉得不太一样。高鸿安的反应是什么？ 他领国家的钱去追粉， 他 追星。 我的公费助理哦，他只是个人去追星，他个人去追柯文哲，他柯粉。所以他的意思还是要把他拉回来说，他还是在处理他的公务，所以他一定答辩的方向还是这个公费助理还是处理我国会议员的公务，只是他会花时间去追星，我容许他去追星，他的答辩方向一定是这样。那这个地方就要看检察官有没有查清楚，看检察官到后面查的是说每一个助理，刚才前一段时间林根人是讲他的那个李姓男友这个助理挂人头助理，检察官后面查一定是这样嘛。我去看你在领这个实职薪水之后，你所付出的公务内容是什么？付出公务内容，譬如说你当国会助理，会有收发公文、承办人嘛？你会开协调会嘛？你可能会有去开相关的会议。所以，如果你在国会办公室助理、国会助理的日常，你有这些记录下来，那检察官就会认为说啊，你没有诈领助理费。如果这些客观证据拿不出来，你只单纯讲说啊，他有。就跟花莲县的副议长一样，可能会讲说啊，这个人有啊，他都是在帮我做选民服务。一查完之后，发现客观证据没有，人就压起来。 我举例来讲啦哈，因为刚才小平也试图把它导向说，好像必须是钱进口袋才算，可那个政治利益跟他完全没有做公务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都是辅选的大将，我的助理哦，国会助理，如果说今天慧敏你在选举，我请他去支援你一个礼拜，帮你助选这样子，我指挥他。请你去助选这样子，因为你可能很多的这个地方建设的案子跟我的问政是相关，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是国会的老板啊，我立委啊，我请我的助理去帮你助选啊，进驻啊，或怎么样，这是完全没有问题。好，可是问题相反的，如果这个助理我完全就没有办法对他有指挥权，我也甚至不能调度他，他也没有在做我任何的工作，而我是被迫去分到一个政党的这个党部里面去做的话，那这个东西有司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以民进党为例，不分区立委他薪水是一半要上缴的，因为你是不分区嘛，你要为政党做事情，可是他的薪水是指什么薪水？不是助理薪水，不是公积金，你不能看国家公费助理之卡，是这个研究费，我自己立委的研究费你要上缴一半，没你还一改完没你卖做立委，你不要当我们民进党提名的，这可以啊，因为你是自己的钱啊。问题是公费助理是你要报给国家的，他只是说国家用公费帮你请助理，并不是代表那是你的财产，并不是代表说你可以把你的财产分割给其他的政党或你自己所属的政党去做事情。要请助理，国会有那个党团有编列助理费哦，这是公费哦。然后那个党部自己也有补助金嘛，民众党也有补助金，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司法上当然值得讨论，但是你这个完全是切给政党的扣打，这个东西我认为还是有问题。 高鸿安讲法是说，江先生是柯粉。会跟拍柯文哲是他个人对柯文哲喜好的追星行为，不需要过度渲染成是人头助理。他还说这太过分， 所以他 又说他人头助理太过分， 所以他在撇清关系嘛。所以这两个之间，那到时候要问柯文哲。不过我觉得检察官会看整个案子，包含他其他，包含你刚刚讲李中庭，李中庭有没有既是领高鸿安办公室的薪水，又领友邻基金会的薪水？那如果这个案子确定了的话，那他就会对于。江青山的问题，我觉得检察官就会有新证了嘛。就这不是单一案件，这可能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是有这样曾经出现的案例。那我觉得检察官当然就会觉得说，你江青山的说法会有不同的看法了。 好，我想请教朗东哈，他这个市长宣誓就职之后，接下来你认为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对于高鸿安的部分， 我还是觉得现在高鸿安潜逃的几率非常高啦，因为他现在就是立为保护伞嘛，然后立为保护伞之后，他很可能就被羁押。你看证据这么确凿，他反而没有被羁押，北检还失职嘞。你从来没有看到是说呢，在这么多的一些占领助理费的一些民意代表里面哦，就只有高鸿安现在获得司法的一个宽待。那你说你有保护伞动不了他，这个是尊重立法院的这个职权，大家都能理解。 那是宪法了。 那是你的宪法保障立法院这个相关行使的职权嘛？那可是问题是在于说呢，他没有这个保护伞了之后，那如果你还能不去收押他，让他继续串供，这根本就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高鸿安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啊。他接下来如果说潜逃， 所以可能约谈之后就要收押了。 对，所以对高鸿安来说，他最近人间蒸发的几率是一直在提升的。 所以你就怀疑他会跑 就对了？对啊，我不是危言耸听，李清华就跑走啦、啊。 那你检调单位已经过去发生这种案例了，然后现在还当作是我们这些媒体人都在危言耸听，我觉得这个事情会没有办法对社会大众交代，包含是说高鸿安对这个占领张青山占领朱以飞的事情，他这个事情说谎的很明确，为什么呢？他如果要证明说这五个月他有做事，他出示对话，出示他有写过哪些法案，相关的一些文件截图给大家看，这事情就一目了然。他参与过哪一些法案的规划，上面会署名嘛？他在办公室的内部群组，我们不是看到很多内部群组带截图流出来嘛？哪一些是江青山的账号？他被指被分派到这个交高鸿安的哪些工作？这都是可以证明的。 是， 也嘛，你马上一调就去搜寻一下这个高鸿安，不是说是大数据专家吗？结果发现说真的需要数据，真的需要资料的时候，从来都不提出来耶。 而且账本里面他们因为迟到或者去追星而被扣钱。 对啊，那你追星也有迟到的问题啊。 结果发现江青山都没有任何记录， 没有任何记录就表示他不是你的助理，你只是用你助理费的空缺送给这柯文哲一个助理，这个就是会有一个这个挪用公款的一个问题啊。 好，我想请问一下黄律师，有没有可能约谈之后真的就收押？ 应该这样讲哈，如果用检察官办各县市议员的标准，目前高鸿安已经揭露在大家讨论过的内外账的问题，他从头到尾没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有助理请五万块。然后实际受薪为零，实际薪资为零，那个他这就人头助理的象征嘛，就是说，有一个助理去请了国库五万块，然后他实际上没拿到钱，然后低薪高报，然后后面有一些单据，包括说他去洗头发，就公款流入私用的、洗头发啦，或者是自装啊，那个全部都跟公务无关。那法院在看是这样，对于各县市议员的情况，如果第一个你有没有诈领，有没有拿助理费、公费？公费如果你拿进来，有的被轻判，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公费那虽然是挪用进来，我还是一样公用。譬如说我花在服务处，我花在其他请其他的人来做研究，他虽然有挪用，他都只判伪造文书，因为你死公务员登载不死。但是目前法院的见解是这样：如果你把公款拿来做私用，你诈领的一笔公款助理费挪进来之后，再做私用的话，它就是贪污治罪条例的利用职务诈取财物，是七年以上重罪。所以既然是重罪，各个县市议员只要有这种客观的证据，跟我叫议员进来问嘛，议员进来问之后，他会问这个被告，这个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然后因为检察官通常有备而来是，他后面还有其他资料。当你这边解释有错误的时候，他马上再出示一个打你脸。那这个时候是什么？串证嘛。你可能会有串证或灭证的动机，所以过去的很多的议员是一路压到判刑确定。那譬如说这个澎湖县有一个陈姓的议员， 一路压哦， 一路压，他压到判刑确定，而且他判重判十年。 所以朗东说他有可能潜逃，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我要这样子讲，他的情节，我说他的情节金额上面，我目前看起来，如果以2020年度来看，他的李姓男友是60万嘛，然后他的。国会办公室的公积金是80几万，加起来100多万，其实都不是很高额。当然2021到 洪仲彦才5万就被抓去关了。 对，而且 现在还在关呢、 他关他判3年多嘛，他是诈5万多，然后法院还认为说你这个还情勘把你减轻，是因为他是7年以上的重罪，但是你只诈5万多齁。太少了，所以我帮你减一半，所以判3年多。所以这个是一般来讲你把公款私用的结论，而且都会有收押的情况。高鸿安未来面对法律，我应该这样讲，如果高鸿安没有被声押，如果北检放他没有声押，那全台湾各地的县市议员应该要串联，司法不公，为什么押我们？ 要在监狱闹法， 同样的情况，同样的情况，其他人都押了，只有这个国会议员不用押，而且他还是市长，李朝庆也要抗议，为什么？我当县长的时候为什么要押我？这个人当市长不用押，所以如果高鸿安这个造成司法的两套标准，会严重伤害台湾人民对于法治的信任。 大家把酒金金都在看了，我想请问一下创下，你刚刚就开玩笑说，这个柯文哲还可以不一定非新竹不可，还可以去中东锦苗栗那边嘛？他现在狡兔三窟哈，他现在呢在蓝绿两党全力排黑的同时呢，他现在考虑结盟张俊花莲县的这个议长，要推出民众党来搭档副手哦。这对民主党有什么影响？ 基本上是像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讲排黑，对不对？其实排黑里面其实最精彩的就是12月25号那一天。 对，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到去看这一次的一个议员选举之后，优势的各政党直接过半的党，县市没有几个，所以有很多时候都需要找其他的力量来加以结合。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看国民党会找多少根生人，现在是我已经很好奇的。 哎、欸，你看柯文哲那天讲错话嘛，他有选前不是讲说北部议长谁不是黑道，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马上去陈景祥那边洗门风，洗完门风现在又跑来张俊花莲这边打算要结盟， 就结盟这个就是结盟可能有争议的人物嘛，那这就是柯文哲嘛，所以柯文哲会做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状况？他这一次只有14席吧，我现在民众党只有14席，嗯，14席已经很少了，所以站在议员的比例里面连 4% 都没有了，所以你们这边还在讲他是 4% 党，那就已经抬举他了，所以现在就柯文哲其实坦白讲了，他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所以我就觉得国民党哦，根本不要再去想什么蓝白合的问题了，首先在台北市里面绿蓝的票就是40%，所以蒋万安全拿， 对， 剩下的60%就是非蓝票，你从丁守中开始到现在、所以没有什么弃保问题，就是国民党其实就萎缩的，那柯文哲现在就是最后的挣扎，那最后挣扎就是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然后你会看到的是 其实柯再怎么拿都还是非蓝的票、欸、 就是非蓝的票，所以其实柯文哲在抢、 他现在打民进党就是要打那个讨厌民进党但是又投篮的投不下去的，就是看看能不能 添华贼多啊贼。柯文哲和民众党民进党应该认清楚的是他从来就不是蓝的票，他现在只剩下的就是非蓝的票，而这非蓝的票里面呢，剩下于说如果跟朱立伦党中央处不好的他都要，这才是柯文哲，所以我会认定的是哦，他会像宋楚瑜，但是是最后一次选总统的宋楚瑜。 可是这个白色跟黑沾在一起不是很奇怪？他不在乎了。 柯文哲现在是彩虹旗的那个支持者，什么颜色都可以。 所以他现在就是尽量看看能不能努力。 他的心路历程，我简单描述一下，为什么找宋东弟找谁，对吧？找花莲的议长啊、哦，因为他一直跟我们讲，他受没有基层所苦，他一直很羡慕。这个蓝绿两个党有雄厚的基层，特别是国民党、哦、然后呢可他没有想过你这个政党就是都会的年轻的中产阶级的政党，然后你就是10几%到顶了，那他又急急什么，我没组织我就捡到篮子都是菜，病急乱投医都去找，我认为是适得其反了、对啊， 所以他在这样子搞来搞去对他并没有好处、 当然不好嘛， 他原本的选票反而会觉得 太急的说我的基层太空虚，他急、那想扳回来， 所以没看国民党在偷笑 国民党不想要了被他捡走了，好，广告之后更多讨论马上回来。12月25号，柯文哲即将卸下这个台北市长的职务。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柯文哲8年市长做了，其实也够了哈。那么还要选总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尤英龙他是这么比喻的哈，他说赖清德是狮子王，2024会最强猛兽怪兽的大会战，狮子王是赖清德。他估计侯友宜是大金刚，那哥吉拉是这个柯文哲。这样比起来，柯吉拉不是最强的吗？哥吉拉是所有，哥吉拉一定是咬赢狮子王啊！他就说以后就是这2024是三大猛兽大会战，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柯文哲还是哥吉拉呢？学姐哈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选战不理想是柯文哲最大的遗憾，就是说柯文哲的光环都没有转移到别人身上哈。但我们是要跟学者讲一下，柯文哲的光环是转移到你身上了哈，不然你怎么会当选市议员呢？但是王美安的看法则是认为说呢，整个2024总统大会只剩下侯赖对决了，柯文哲目前的处境根本无法撼动选局。不论如何，柯文哲还是想要当作那第三个必须让蓝绿非把他视为一个角色的，可能是小小哥吉拉。所以他现在呢，卸任台北市长之后，接下来马上他的竞选办公室要成立了。我们来看 VCR。 所以像柯文哲卸任之后，接下来要准备2024总统大选的地方，就会在台国大楼这边。我们直击目前办公室的状况，以及办公桌陆续进驻。放入4张以上办公桌后，空间看起来的确已有办公室雏形，不过另一头还有电缆线外露，空间整修中。柯文哲卸任后的办公室承租3个空间，包括2楼2间、3楼1间，另一间办公室则堆放不少网路线，显示办公所需器材逐步到位。 在2个礼拜吧，目前看到说油漆跟配电桌子搬进来， 后来跟我们师傅聊到好像快的话是下个月， 选后柯文哲秘密筹备办公室，不止大楼员工都没看过本人出入，人事布局也保密到家。据了解，柯文哲爱将悠游卡公司总经理邱玉凯确定会进驻科办，负责选战策略、主轴、口号、行销等。 另外，像是柯文哲高中同学、北捷董事长李文宗、北市府发言人陈志涵、社会局长周瑜修以及前立委蔡碧如等人，市府派是柯文哲重点延揽对象，但前柯文哲核心幕僚却认为这组合有待磨合。 三个人在以前在市长室就有一些恩恩怨怨，那蔡碧如曾经因为邱玉凯的所谓的乔兵役的事件，把邱玉凯请出市长室，总统竞选办公室能够够大啦，否则这三个人不知道这些空间容不容。他们三个人在里面上演这个后宫甄嬛传。 据了解，柯文哲担心近半跟党中央出现双头马车状况，民众党部将不设主席办公室，但要抢攻2024大位，柯文哲近半还没正式启用卡位战，已经悄悄酝酿中。 好，我们来看看哈，这个邱成远是这个。是民众党的嘛？他说，其实民众更人民更期待奥特曼出现，那好像是超人力霸王哈。那人家说奥特曼是谁呢？哈，他说慢慢会出现吧。哎，是表示说他也不那么看好哥吉拉科会这个大战有出现的机会吗？我想请问一下范老师啦哈。柯文哲他现在呢在为他的下一步在铺排之中，但黄伟汉已经认为说呢，他几乎的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是这样吗？ 不管怎么样，我跟柯文哲一定会出来选，那因为他要维持他起码目前不分区有六席嘛，他当然希望有更多啊，那组成一个党团，然后跟其他两党平起平坐，至少他是一个可以制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一票，我觉得他是要掌握这个关键少数啊。那另外就是， 所以他现在为了基层跟这个大家在。不会黑不会北离，也是他花莲啊串联苗栗啊串联，这对他不分区选票是加分的吗？ 我不管怎么样，他因为他觉得其实中南部还是对他有些他的柯粉是有距离的美感啊，还是对柯文哲的一些讲话啦无厘头啊还是蛮喜欢的。那另外就是说他要选总统，我们知道如果他的票，但是要他的票要到整个得票的三分之一的齁，他一票可以拿30块。他可以拿这个票，另外就是他的那个立委的政党票啊，不分区，他可以一票的话是50块，所以说对他来讲不无小补。那另外就是说，因为你不选的话，你很难够带动这个，而且他现在就是说，他也会提这个区域立委啦，就像他这次有提这个区各个地县市的议员啊，虽然选的不是很理想，但是他可能重要的地方他会提立委，那这些立委一定要有母鸡带嘛，所以柯文哲。他即将要选党主席了哈，我看他目前只有他一个候选人嘛，就一人政党嘛，就变成民众党就是跟当初的亲民党一样，就宋楚瑜一人政党。所以说当亲民党宋楚瑜这个你看越选越烂，到后来还选过台北市长呢，整个亲民党就垮了嘛。 不，说真的，亲民党旗下还是有一些很政治明星呢。 对，后来全部都 民众党我没有看到哎。 对啊，后来全部都跑到 蔡碧如他们。 对啊，全部都跑到国民党去了。 觉得他不会缺席，但是你认为影响力是在大幅下降之中？ 大幅下降当中，而且会被边缘化啊。目前看起来是如此。 再来看一下这个民进党的部分哈，民进党现在赖清德这个即将哈。美的姐姐供出来，那看起来民进党的那个整队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在经过一次大败之后呢，这一会儿大家是团结一力支持赖清德来选党主席，我们来看看。 出席颁奖典礼，行政院长苏贞昌心情看似不错，毕竟民进党败选后党内弥漫低气压，现在副总统赖清德正式宣布参选党主席，为绿营注入一剂强心针。 副总统昨天有打电话给我，要听我的意见，我也很善意的提醒他有利有弊，要深思，我特别给予祝福，也会支持，希望我们能一起团结前进。 赖苏热线全力相挺，不过赖清德从一开始评估参选党主席，到基层大力劝进，最后下定决心决定承担当派系共主，过程中全都跟蔡总统报备，走尊英路线，破除外界谣传的总统跛脚问题，毕竟团结民进党是重要课题。 应该不至于有权力过度集中，因为自然在党务的部分或选务的部分，其实都是扛责任。 各方哈，权力的这种自我的设限哈，就可以避免这种所谓权力这个宪政的问题或者是跛脚的问题。那我相信是分工不是一个竞逐的关系。 总统没有所谓跛脚问题，因为大家不是一个团队，一定会尊重总统嘛。总统一定会考虑到如何来帮助来 赖总统选总统吧。 传出未来党主席也锁定亲赖的屏东县长潘孟安，而各派系立委也纷纷站出来力挺，看得出全党定于一尊的氛围。 他基本上要承担很大的压力，也要扛起2024年从总统到立委大选的重责，所以我们觉得赖副总统是一个承担。啊，全力的支持 主席，这个汤口很重要，大家各就各位，扮演一个非常重要所谓往前走的角色。 党内人事布局逐渐就定位，未来蔡总统领导国政，赖清德处理党务，双箭头李军盼赢回人民信任。 其实比较了解民进党，大家都可以想见哦，如果这一次的这个地方选举选得还不错的话呢，那赖清德就不会这么容易定于一尊了，因为选得很差的关系哈，这个最有机会的赖清德一下子大家尊重，大家在团结，你团结才有下一站，你不团结什么都没有哈，所以呢，他立刻获得了跨派系这个立委的力挺了。那么这个宣布参选之后呢，赖清德说呢，有尊英的哈，也有征询英系意见的，所以呢，英系的像刘兆和、管碧玲、罗志正、蔡瑜等等几位指标立委是立即的表态支持。那么就开始有人说，诶，赖清德一开始不是说有些人建议他不要选哈，麦克波党务啊，好好的专心来总统的话强壮哈，会有这个背后的一些转折，这个天麟就你的了解呢？ 确实刚才你提的那个点有点幽默，可是也是完全事实。这次我们如果民进党是开平盘，甚至比平盘好一点，我觉得总统要定于一尊这还要一下下。因为虽然民调上各项指标都是赖清德副总统对于2024的候选人是最高。那但是呢，先前传出的不管是郑文灿市长，还是甚至有提出陈建仁入党之后也是角逐者之一。我想这个英系也好，其他派系也好，甚至包括林佳龙，我想大家要锻炼没有那么快啦。那总是也不会进入到检讨的氛围，整队的氛围可能会比较多的是说，那我怎么样趁胜追击的氛围。那这次真的是一个我们相当不理想的成绩。那所以呢，大家我觉得会有那种很强烈的唇亡齿寒。 真的。 而且很强烈的认为要自我检讨。所以虽然有零星的一些比较难看的互相攻讦，可能一下就没有了。但比较大的氛围还是认为说，民进党要怎么样赶快整队再出发，提出我们的检讨方案。所以我会用一个时间的坐标给大家看。1月中旬桂泥检齁，还得去关梗呢。那我们立法院是什么时候休会呢？是1月13号。也就是我们这次并不采取这个叫做临时会的方式，我们采取延会的方式，直接从12月底齁就延到1月13号过年前为止。那个为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内阁的改组，不管是大改组还是小改组，那以及我们党的改组，通通在过年前有一个眉目啦。那讲回到党的部分，我认为赖清德副总统他做这个决定哦，说实在他们讲有两派的考虑是真的耶。因为你前面都会觉得说，赖副总统是目前没有受伤的领袖。那如果他不要去参与到复杂的这种派系整合，然后不分区的分配、提名、检讨，好，那或甚至是历届的补选，那他可以以逸待劳的，反正最后应该还是他会通过初选。好，那但是现在呢，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他提早就位，然后呢直接长这个党机器，那各派系呢的中生代、青壮世代可以赶快就位，然后呢我们打补选，不管输赢，然后我们来拼这个提名，从部分区的提名到区域的提名，赶快做了相关的整合。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也可以提早出发。那看起来赖清德副总是选择了后者。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各派系大家都同意 然后都这次团结很快呢， 非常的快， 马上支持 对，因为我们会认为就是说，既然我们赖副总统已经会是未来的这个几乎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选，那不如就让他掌党机器。那这个党机很重要哦，我们其实开春三月份区域立委就要开始提名了那区域立委的提名也会联动到部分区提名，他会有整个派系的问题。所以刚陈廷飞讲的也很好啦，汤扣啦。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赖副总统可以成为一个汤扣，然后把各派系的精英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然后让这样的一个初选的从立委的争议降到最低，不分区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提出一个亮丽的名单，我会认为再加上蔡总统现在在民间的声望还算高，那我们政务蔡总统领军，然后党来去做辅佐，把2024的战队铺排起来，我觉得对于2024年还是审慎乐观。 好，我想要请教一下敏凤这个党主席现在已经没有悬念了嘛，应该就是赖清德应该会统合竞选。 对，这样就够了吗？竞选还是要投票吧，没有说 要投票 对啊，还是要举行投票， 这样就够了吗？竞选已经展现新气象了吗？ 那他这个当然就是说， 整个他是有，当然是有里面有不同意见，就像刚才天麟讲的，就是有主战，有这个就比较有激进的，有比较不激进的。但是后来促成他一定要出来选，是因为文灿的论文。嗯，就是说本来蔡英文是要推文灿做党主席的，因为文灿的个性也适合他在这个统合派系跟这个手腕上面，他可以当党内的和谐度很高。嗯，那所以说，但是问题是他的论文出了问题。那如果在当党主席的时候，国民党一定会攻击说啊，这个就是一个论文抄袭党，到现在还在弄什么二十胞胎啊，什么这几胞胎这种事情，这样无聊到家了这样子。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文灿的论文有问题之后，所以这个党内真的算一算呢，能够这个幸免于难的人大概只有赖清德。所以说就是赖清德出来选，然后顺便从自己统筹他自己的2024年的这个立委选举。那主要是这个未来的这个人事的布局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要看他能不能大开大合，就是看赖清德带出来 的，这是党的部分， 对，带出来格局是什么。所以传说中的秘书长潘孟安是不会当秘书长的。第一个，潘孟安跟赖清德的私交是众所皆知的。那潘孟安的派系是新潮流，大家也知道的。然后潘孟安，我说实在，在这次屏东的这个选举里面，倒不是说选举的结果有多好或是多不好，是这个选举中间他对于这个同党的候选人他到底有没有维持一个行政中立。我觉得每个县市长都会有偏好的人，但是公开的这个就说在、这个、 他的性格跟在屏东这一局的一个状况，他接党秘书长会有阻力就对了。 对，就是说你就把庄瑞雄跟这个钟嘉宾，他们也是屏东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在初选的时候你让他们不上台，这个怎么就县长上面在表面上的行政中立做的真的不是很好啦。所以这个秘书长不可能是潘孟安，但是据我了解，这个因为赖清德他一直都出身新潮流系，他也没有参与过分配的工作。当然他行政院长的时候也有重用几个不是新潮流系的这个阁员啊，就比如说徐国勇啊，或是那个管碧玲啊、管妈等等，都不是新潮流系的。所以这次如果人事党中央人事安排，就看他的格局，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他可以把这个就格局拉大，把这个整个派系都拉好的时候，大家对于他打2024年就会更有信心。 好，那个当然就是说赖上回初选的时候我较穷啦齁，这个初选总统，所以这次是走的是这个尊英路线啦齁。然后呢，这个12月4号跟总统报告说要选党主席之后呢，当天下午蔡英文和邀请赖清德，还有邀请行政长苏仁昌、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的总召柯建铭，还有呢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在官邸召开会议。那么就是除了讨论选后的国内国际的经济情势之外呢，也确定了明年一月会期结束之后会进行内阁改组。那么内阁改组很多人在看齁，有时候当在一个位置上是一个亏啦，你不见得真的做不好事情，但是选举的结果是这样。民进党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个要大改组还小改组好像还没有一个定案，对不对？ 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啦，但是我们都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定论交给，就是说整个党大家去协调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啦。 那现在的方案是什么？ 我不是那个陈峰，所以我不太晓得最后方案是什么，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刚才我衔接明会讲的啦，我觉得赖清德副总统他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啊，是一个他制胜很重要的起手式哦。不是宣布 你说秘书长是谁是不是？ 也不是，而是说他过去一般有过去跟小英的这样的一个曾经冲突的过程，竞争的过程。可是他，我觉得这几年他这方面修得很不错。纵使两个系统不见得那么的如胶似漆，但是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相对不错的点。过去人也会讲到说，赖清德副总统会不会他的决策圈圈比较小？可是你看他从去年的四大公投到今年的辅选这么卖力，而且跟各个系统的人不断的互动，不断的交换意见。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对赖副的期许就是说，当了主席之后，如果整个中央党部可以成为是一个像小英08年那样子中生代青壮世代各派系精英的大会川大聚集，把那个角色圈圈让这些年轻的世代全部整合在一起，我认为对2024是很大的胜选了。那回到刚才那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内阁改组这件事情，我认为各个系统大家都很重视， 台湾的社会我听到的其实也有很多殷切的期盼了。但是到底是大改组还是小改组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要最后尊重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总统会一直做民调吧？ 这个我想应该是参考之一吧，对。 不然钟小平他说了，他最希望苏贞昌留任，是不是？哦， 就衷心的希望，做梦希望他做到明年520，好不好？再下来。 那我觉得 当然嘛，苏贞昌最好不要下来。 真 的吗？他把油纸挥一下，当然。 你们国民党现在就是要把他制作为一个仇恨的标准， 做好做满，好不好，苏院长？不，我讲政党的竞争，他今天不下来，对国民党很有利，对民进党非常不利嘛。今天选我两个头子，2022民进党大败，大家同意吧？我们票没有多，是民进党的年轻人不投民进党哦。这是灰心嘛？为什么灰心？灰心两个人要负责，那叫做蔡苏体制嘛。你蔡辞了，我没有要你辞总统，你辞了主席可以了。然后那苏呢？你是政院的所有的一连串防疫的政策不好嘛？然后所以你也要辞嘛？今天你思考一下，而他现在也没有改好，我觉得。我说苏院长说这个赖清德去登记那个主席。有一利，有一利一弊。我的看法是，对于民进党的未来，他唯一的参选，就这唯一的金孙能选总统的2024，能够跟国民党抗衡的，他接主席是大好，对蔡、对赖、对民进党。唯一的不好是，今天他去选的话，形势他可能会下来。苏贞昌他的所谓的那不利啊，是讲自己的处境，好不好？我的解读是这样看嘛。好， 这个改组要改组到什么幅度？ 基本上现在赖清德呢，其实我讲实话啦，他现在就是民进党中生代最后的金孙，最后的独生子，所以这个时候交给他也是必然。 对啊。 但是事实上呢，坦白讲，赖清德的问题是他是负重前行，负重前行是你要回去来看，民众在看这个时候，政府是一体的。民众并不会说啊，这个是党做的事情啊，这个是行政院做的事情。其实赖清德只要成为总统候选人， 对， 所有的施政的盖瓜承受，所以他叫负重承袭。所以第一个情况，那这一次的话，你说老民众里面对于这一次一个政府，其实不完全只是疫情，包含是很多方面，包含风格方面，包含有很多时候对于国会的尊重方面，对于很多阁员方面，对于很多跨过界或是你该做然后民众觉得你做不好，大概对这内阁意见很多，所以这内阁是不是要给民众一个全新的观感，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讲实在话了，我们现在的阁员里面大家认得几个，记得几个，太多的阁员知名度都不见了，那跟领导风格有关。如果是苏贞昌这种领导风格，直接继续下去，你觉得我们有很多还不错的县市长也可能入阁，可是以前有很多县市长入阁啊，入阁之后呢，在这种风格之下全部都变得不见了，全部都没有声音了，你怎么在这个未来一年之内，这么短的13个月之内培养成独当一面？所以其实苏贞昌，你其实你已经在当年那个时候，在整个情况之下扛起来了，有很多时候功成身退，一个下台的漂亮背影，这是苏贞昌选择，尤其是苏贞昌有些风格哦，真的会让人有意见。像今天我就对他很有意见哦。 今天 为什么呢？赖清德有打电话给你，然后你跟他想说有利有弊，其实这句话如果是赖清德自己出来说，那代表赖清德客气，你会觉得赖清德的整个风格啊，整个那个度量格局都很大。苏贞昌你怎么会出来讲呢？ 那就是喜欢教训人啊，你 就是这句话， 有什么好疑惑的？好奇怪哦。 而且赖清德是你的前任行政院长， 晚辈啊， 赖清德现在是现任的副总统。那我就说苏贞昌，你在这样一个风格之下，你其实要思考一下，你这样子对于民进党继续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支撑起来的柱子，让其他的部会首长在你风格之下能撑得住吗？所以我觉得苏贞昌自己应该在利用这段时间多思考一下。 苏贞昌应该是会留任的，因为如果说呢， 你哪来的消息啊？ 不是，这个是一个客观的评估。 他们有一派就是坚持苏贞昌也会留任。 我不是说我很支持苏贞昌留任， 不是，我是说， 是说我评估他会留任，这个是两个。 其实总统在选后各个县市有请那个辅选团队，我觉得现在民进党的公职呢，就是讲两种话，私底下问他苏贞昌要不要下，他们说都是绝对要下。 私底下， 对，那台面上呢，就说这听，就 说听总统的， 听总统的，或是看未来的政局安排。那你觉得他们跟总统私底下讲话会讲什么？一定是要下嘛？ 可是我是前面只讲一句，不要让蔡英文为难。你让蔡英文说要你下， 还是你自己做了决定，不要让蔡英文为难？ 没有这种事，这种事情就是总统要开口， 要学习徐国勇就对了。 苏贞昌他已经请辞了嘛，事实上是这样啊。那蔡总统如果觉得有更好的人选的话，他就不是未留了，他就是感谢了。所以对于蔡总统来讲，那当然是对整个外交国防很多的擘划哦。那这个擘划他还是需要有行政院长去实现。那党主席改选，如果赖清德他当党主席，本身就是民进党的一个辩证，前锋中锋这样替换嘛。如果你第二轮的辩证你再把行政院长给换掉的话，你换上一个不熟悉行政政务的人，那蔡总统就真的会变成他会自在难行的一个状况会发生。数据上面来看的话， 你知道对民众来讲他就是一个感觉。 民我要讲一个更具体的。 跟着感觉走人民。 在人民的感觉来讲，如果是民进党支持者过半是支持苏贞昌留任的，但如果是摇摆选民或者一些青年选民没有特别要投给民进党的话，刚好这个数据会反过来不支持苏贞昌。 对，所以你要选择， 人家是 选 苏贞昌 什么？ 赖清德需要是这些选民还是 需要民进党？对，你要选择。 我认为 其实民进党这次选举就是这一块不见了， 就是中间选民不见了。 所以以尊重蔡英文的布局为前提的话，应该是苏贞昌留任里面的内阁成员做一定程度，甚至一半以上的这个改组。这个比较符合政治可能性的一个发展啊。 可是国民党会太高兴。 不，他高兴。 我们是非常开心了哈。 但是我要讲要有钱。 对，民进党唯一支持朱立伦，国民党唯一支持苏贞昌。 但是苏贞昌目前的状况比较像是留校察看，他有几个前提必须满足啊。第一个是说他不能再用很强硬的方式去面对国民党的质询。会让人觉得说，哦，你在有些基层过得没那么好的情况下，你态度太强硬。第二个，你是不是要考虑说，就要发再一次的一个振兴券啊，去振兴一下大家的这个心情，让大家享受一下哦，整体经济的一个成果啊。 立法院要过了，你现在临时， 我觉得发钱没有 钱，对，不要再发钱了， 因为这些发钱 不存在钱， 花那些钱都是我们的 钱。我觉得那个， 所以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是，如果你们觉得都不适合他当，我曾经也这么想啊，那要谁去做这件事情？ 很多、 啊、很多、 啊，民进党人才济济啊， 很多啊， 以前一个。法律人就可以把金管会管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可？ 是谁骂得很惨？是说你这责任政治要不要？ 责任政治 要搞得好像说我在帮苏贞昌辩护一样， 不是、 啊、在做一个 你不是 政局的评估，评估这件事情会发生，那你不相信我？ 没有啊，你帮他辩护也没什么不好啊， 对啊， 对不对？ 我没有想要帮他辩护的意思。 你觉得他做得好，你就勇敢讲出来，有什么关系？ 那民进党的精神不就是？ 我是认为是说，如果你选出一个没有办法那么熟悉行政事务的人的话，对于整个蔡总统原本的施政团队会有风险的、 啊。来，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次民党大败哈，但我觉得苏贞昌如果继续当行政院长，其实也会面临在质询方面国民党很多尖锐的批的这个质询啊。嗯，那我因为现在大家觉得是应该要耳目一新。啊，就有一个新的心，脱胎换骨的感觉，嗯、而且中生代、嗯、 这件事情好像跟苏贞昌做的好或不好没有关系。 对，所以呢，我觉得他政绩真的，你说到现在为止，他的民调基本上还有五成上以下，但接近五成，但已经算不简单的啦。嗯，而且他一上台，的确，他一开始这个当行政长，这个对于这个啊、有关于这个猪问题、嗯、啊，他做了非常斩钉截铁的一个防止啊，这个进口猪肉，然后。也让蔡英文的民调能够其从低潮往上走，甚至到2020年能够达到817万票，我觉得苏贞昌是功不可没、嗯、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这个不是说他的好或不好，而是说民众的观感，还有在一个大败之后，大家希望有一个新的气象啊。所以我觉得，让中生代能够有机会表现，这是非常关键。民党一直强调就是世代交替嘛。那因为我觉得像，而且民进党的立委等等，他们也很担心，就是说。2020年选的， 其实我现在有看到一些帮郑文灿洗白的声音呢，我不晓得洗不洗得过。就说郑文灿那人缘是蛮好的， 对。 那有人说，哎，郑文灿他不需要洗学历嘛，他那个是写作的书诗，不算是抄袭，也没有抄袭的动机。啊，你敢说的鬼？ 第二，他是台大电机， 你告修你共 台大电机，他有没有博士学位不重要，但是他重要的他是台大电机系毕业，我想那个大家就够了。 对啊，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要再跟这个台大吵了啦， 对， 就算了。 所以 其实我们也觉得那个很冤。 对他那个是有点 中国大陆的，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念过书，你就知道中国大陆的那个书是怎么写的，那乱七八糟，那你怎么弄？ 没有啊，所以这件事情算洗白了没？ 就是 不行， 我觉得说危机 做副院长就 危机处理成功了。 对啊，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做 伤害有限了。 对他不像那个 可能还是需要暂时沉潜一下，不然会被人拿来说嘴 而已。对，因为他不像林志坚，就是后来整个党去跟 这两年蔡英文都跳下去跟台大 PK 了嘛、嗯、那我觉得他有学到这个教训，他就 是但是有读过书的说这个论文我不要了， 对，他也不在乎 跟那个议长一下 他那天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这个论文 很多我问过读社会科学的人都觉得郑文灿真的有读，因为他用了很多专有名词哦，那是真的有读过书的人才能够讲得出来、 嗯、对，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基本上他有稍微休息一下，未来去接一个部长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部长的经验，目前没有嘛，直接当副院长，我觉得还是要历练一下部会首长。 因为他要接 新闻局长不算是正的，就是说去一个比较大的部会，比如说交通部或什么部。嗯、那至少你看林佳龙，他有经过交通部，他当台东市市长之后有到部会，特别是很大的部去做龙头当部长，我觉得那个对他的经验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觉得耳目一新是重要的？ 耳目一新很重要，而且我觉得民进党的立委也不，大家都讲他们私底下都希望换，我表面上不敢讲，可到后来他要自救啊，因为到时候你看。再过一年，到时候如果民进党的立委的席次少掉很多，很多人落选，大家也必须要保住自己的席次嘛。嗯，所以这个行政院长表现的好跟不好，当然跟他们未来选情有关。另外就是说，赖清德的选情也会跟行政院有关啊。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行政院长或者是相关的部会首长，也应该要跟赖清德沟通，就至少就对他的选举有帮助。因为未来不管是府、不管是院、不管是党，应该是三位一体。嗯，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民进党党中央就会进入到选举模式，进入到选战模式了。嗯，他就等于说整个党就跟他的进办是合在一起。那另外是行政院也要跟这个整个进办合作，不能说哎、欸、我进办走一套，我行政院走一套，对不对？你说像吴育农说哎、欸、要苏贞机场要签，问题是这个东西有没有经过跟中央讨论过？所以那是个大的政，这是大政策啊。嗯，如果他讲说中央机场要签，啊交通部说都不可能签。那就变成两双头马车了嘛，所以这个一定要跟这个啊赖清德要做很好的沟通。另外，我相信啊，到最后可能徐国勇哎、欸，他已经先退了，那徐国勇会不会遭到大声疾呼，要到苏贞昌也应该知所进退？因为民进党现在都是说啊，苏贞昌的任期是到今年的这个总预算结束啊，总预算编完，大家都这样都在讲啊。到时候如果没有的话，那不是大家都歪楼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压力到了明年一月中，随着党主席。的这个改选，还有就是整个的立法院的休会，它会出现一个比对大的压力，是希望能够让整个的内阁有一个脱胎换骨。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其实找院长跟找主席都不好找，其实赖清德也不是自己要选，而他能够掌控的人也没有人可以坐那主席的位置，没有那么大吃的人，这是现实的问题，只能自己来了。第二个院长大概不出三个人吧，我看陈建仁、顾立雄跟郑文灿，而陈建仁、顾立雄是纯种的英系嘛，那赖会不放心呢、啊？我觉得郑文灿相对好了，我不是帮他讲话，因为他至少是英系跟这个新潮流的混血嘛，嗯，是比较抵抗力强的米克斯的混血的，就他做，而且他对桃园的经验，对于从市政到国政的行政资源，这是民进党的强项，如臂使指，他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如果真心诚意的赖接纳他，忘记以前的仇恨，2020他曾经没支持他嘛，都同为新潮流的时候，其实郑文灿还是一个。我们国民党很惧怕的敌人，他到院长以后， 嗯，你觉得论文不是问题了？ 好，我觉得还好。 论文，我跟 饭后态度良好嘛， 饭后态度良好。 到时候一上台就开始论说啊，你觉得行政院长不是要管教育部吗？怎么论文可以抄啊？国民党就是这种。 你叫我怎么教小孩？ 对啊， 国民党最会的台词，这叫我怎么教小孩？ 对啊，我告诉你啊，这个陈建仁跟这个顾立雄这一块就是要尊重英。这个赖 就是赖就总统 赖没有办法讲话的，就是总统决定的。 其实这个是总统的， 这个是赖要对英的尊敬。 好，但是呢，我们来看哈，这个上次蔡英文总统这个选的这么漂亮呢，跟这个芒果干是有所关系的哈。那么这一会儿呢，国民党提前打这个议题，费鸿泰讲的哈，你2024如果选赖清德，是不是要选台湾的泽伦斯基呢？他给提前。摊牌的就是说，是不是选民进党就会选择战争？再加上中国这次在这个地方选举的时候，哎，这个飞机比较少来了哈，默默的以不变，以没有任何的作为来这个助选，帮这个国民党助攻。但是选完之后呢，开始进台湾的农渔产品，莫拉希受害最严重。我们来看 VCR。 点开中国海关总署官网，一共890笔业者渔民申请进口注册通过的只有1笔，其他全数被列暂停或注销。八月初业者申请补件没下文，中国却在12月8号再次出手阻挡进口。 中国是没有主动的通知食药署或通知农委会 禁掉所谓的暂停进口的理由。 毫无预警，178家渔产业者被挡下，其中以鱿鱼损失最惨重。去年销往中国产值高达36亿元，秋刀鱼出口10000多吨，产值达到2亿元，五仔鱼更达到7.7亿，三大渔产出口值合计高达47亿。面对中国再一次突袭，下午总统蔡英文同场陈吉仲也忍不住发声力挺。 无锡的方式哦，让台湾的水产品出口到中国哦。受到阻碍啊，那这样的做法对两岸的贸易的正常往来是没有帮助的。 同一天，府院都对中国做法发表谴责。继凤梨石斑鱼事件之后，农委会也早有预料，提前布局内销。像是养殖的五仔鱼，这近3年平均产量1.2公吨，内销交易量逐步提升，交易价格更是翻涨1倍，要继续锁定内销市场。 我们不管在电商、在超市，我们都会的全力的来促销，再加上。我们五仔鱼还可以适度的做一些像鱼叶干的加工。 秋刀鱼外销产量4.2公吨，韩国是主要市场，占50%，未来会持续锁定加强销售。由于外销需要加工，计划转向东南亚，拓宽外销通路。食药署也会持续向中国提出输出要求，还需要自力救济，不排除向 WTO 提出申诉，尽可能降低渔民冲击。 好，我们来看一下齁，其实就是说我们本来有800多家是往中国有输入这个台湾水产品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中国开始有一些要求啊什么等等的齁，所以呢这个887家是暂停进口，那么有107家去继续的做补件。中国有要求说列在注册上会订定啦齁，但是这107家里面最后只有一家被允许输往中国，两家放弃了105家补件。补件的结果如何呢？目前还在已读不回当中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中国每次大动作都要进台湾的农产品啊水产品啊，大概就是在大的节日，比如说中秋，哎，突然这样子，这会儿要过年了哈，让这个牛蛙鱼嘛是抓到很多啊，基本上是要安怎，全部做成一夜干吗？那当然我们要问说，啊，这个您亲中的国别都不是选的买卖，现在可不可以是台湾呢？来，董老师， 这一次中国海关总署啊，并没有告诉你任何理由，嗯，这是非常奇特的。过去还会跟你说，哎呀，你那个新的那个什么注册啦，好文件啦不齐啦，哈，或是说哈什么发现什么虫什么虫，这次没有哈。那我们再往回推哈，上一次 就说你要补件要补什么，行不行也都没讲，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根本就是说你的注册文件齐不齐。你的产品呢，到底是不是有虫或有农药？那根本不是重点。嗯，好，上一次是八月，因为佩洛西那个美国议长来台嘛，哈，他中共宣布了白带鱼、竹荚鱼嘛，柑橘类嘛，还有食品类啊。再上一次，今年6月端午节，哈，是石斑，哈。那去年中秋节是这个释迦跟莲雾嘛，哈。再往前，元宵节那个是凤梨，哈。所以你就看出几个规律啊。第一个哈，就是说它是针对哈，就是我们这个三节故意来修理哈台湾的这种农渔产品、农渔民。第二个，我觉得这两次会今年这两次比较特别哈，因为八月的那一次哈是针对台美关系，就是说佩洛西来台。昨天呢，美国宣布了什么事情？对台军售，所以今天就会突然来这么一招。然后那这一次呢齁，他不跟你讲原因呢齁，就是给你们台湾自己猜。所以你去看我们的、这个。 我就想说，不是这一会儿国民党不是选不错吗？你怎么还是教训选民呢？跟军售有关系。 是的。 对美国不爽也是教训我们台湾农渔民。 本来就是过去3年就是这样子齁。所以你去看齁，你去看我们网络的反应呢，就是说这个中国他故意不跟你讲原因啊，我们台湾的网络上会怎么去炒作齁。第一个齁，不准喊抗中保台。你再喊抗中保台，你就看这些假讯息或者这些争议讯息就一直进来。第一个，你不要抗中保台。第二个，你不准台美关系升温。台美关系升温就这两次已经跟你证明了，你升温一次，对不对？我就经济惩罚一次，我还有军机军舰过来恐吓你嘛，对不对？再过来呢齁，请注意要支持台湾内部的爱国统一力量。所以现在中共啊，他的这个对台政策啊，他不会把国民党放在眼里。你选赢选输那是你家的事，反正中共的这个对台政策 也没有给国民党一个庆祝行情。哎， 不是，他现在哈、啊、对中国来说，你国民党根本不重要， 因为他要的第一个台美关系不管升温不准升温，管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因为中共过去已经两次点名批判国民党那个亲美路线了嘛，这个亲美就是不行。第二个现在是习近平要统一嘛，大家都知道嘛，那你国民党什么九二共识啦，好维持暧昧啦，好这个好这个是这个习近平不要的，一定要讲清楚，就是说九二共识啊，习近平最恨的地方在哪里？国民党，你如果要拿九二共识呢去欺骗台湾人民，你去骗，你不要拿九二共识来骗我中国人民。我习近平，我就是要统一。习近平的政策以后，台湾人，你要嘛就是主张台独，你要嘛就是主张统一。你只要不主张统一，你就是台独。所以说这是习近平新的策略。这样子， 你现在叫我们农渔民怎么办？ 啊，不是，我们台湾一定要，我们其实不止农渔民，我们各行各业都要做好准备，因为。在两岸的这个贸易哈，这个北京方面、中共方面，他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经济惩罚的工具。我刚才已经念了一串了嘛，啊，念了一串，就什么事情跟什么事情是连结的，所以说呢，全面性的这个禁止台湾的农渔产品跟食品业，其实这个可以说预测得出来的。 那我选国民党会不会好一点啊？我选国民党会不会少一点惩罚？ 啊，不会。等国民党上台以后，好，习近平就问你一句话嘛。好、哦，我的统一，哎，我的统一怎么办啊？我的统一怎么办？嗯，啊、哦，不能再混了嘛。嗯，这个习近平那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所以，啊、哦，国民党上台一样，你只要是不支持统一，你就是分裂势力。民进党是台独势力。嗯，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个中共二十大那个政治报告呢，反台独指的是以民进党为主的主张主啊、哦，台湾主权独立的。反分裂是什么意思？指那些以国民党为主的哈拒绝统一的人，那叫反分裂。 中华民国派的，哎，钟小平之流的，啊啊 啊、那个叫他看你是华独。 可是我是觉得董，我是觉得董老师哦，你太学者了。我是觉得最近的新闻应该是费鸿泰害的。为什么？因为费鸿泰讲说那个 泽伦斯基 就是泽伦斯基嘛，对不对？ 就是选台湾 的 泽伦 斯基在全世界的地位是什么？反对战犯的入侵。所以如果是赖清德是泽伦斯基，那对面的入侵者是谁？侵略者是谁？就是普丁嘛。那普丁是谁？就是习近平嘛。 中国普丁，你要害费鸿泰生气、哦、 对啊，所以费鸿泰你怎么可以讲普丁是习，而且是战败。现在俄罗斯是战败，那飞机都掉下来，所以呢，习近平他是很生气。哎、欸，怎么可以讲我呢？国民党在干什么？ 怎么你这个华独可以说我？ 说这个 普丁， 整个中国是普丁，而且会战败。嗯，而且败得很惨，最后连那个电冰箱的晶片都要拿出来用。嗯，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事实上呢，上市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就提到这件事情，是我们台湾要做好准备，就是除了这个军事上的封锁，但是习近平有要求要打台湾的能力，但是什么时候时间表是没有出来的。嗯，但是后面就是随时找我们的一些比较。依赖中国的产业，开刀造成中国的骚扰，其实连美国都看出来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跟谁当选都没有关系。而我们台湾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知道习近平一定会这样干，我们怎么样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包含是将来的新的内阁都要做好准备。 所以这件事情也不是国民党可以拿来炒作的，对不对？ 不是。 好，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哦，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齁，这个马上要过年了齁，其实我们真的是蛮难过的齁，翁阿姨不能登陆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那秋刀鱼也不能登陆，但是呢至少秋刀鱼主校是日本韩国齁，所以现在其实就说每一次发生什么样一个事情，受教训的永远就是农渔产品的弱势。那刚刚董老师的分析就是说，这跟什么就是说走到现在，这跟什么政党来执政没有关系了，除非你像洪秀柱一样支持统一，否则都会被教训，对不对？哎，可是毕竟还是蛮难过的，这个范老师，所以现在到底就你的了解哦，农委会有没有协助辅导让我们的农渔民不要那么依赖中国市场？ 其实我觉得中国刚才董老师说他一连串对我们的农渔产品进行这样的一种就挑毛病啊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难达到它的目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这种东西它很快就会分散市场了。你看像凤梨， 我们后来到日本去，日本小学生也吃凤梨，包括我们做石斑，后来我们国内有儿童午餐啊，营养午餐也开始吃石斑。那其实它可很快分散的啦，只是说我们过去认为说，哎，下到中国去，第一个方便，而且距离近，而且语言相通，大家就不愿意去找那个可能啊比较困难的市场。那你看现在很多农业产品其实到销售到其他国家去也很畅通嘛，嗯，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 越不依赖中国，越能够拥有自由， 对，反而是 push 我们的农民要去争取更多更稳定的市场，而且不受政治影响，而且可能是更高附加价值的一个市场，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嗯，所以我觉得中国这样做其实只是暂时让农民受到影响，而且也会让我们的农民知道中国这个水龙头是随时可以把水给关起来的。嗯，所以从长期来讲，我觉得是短空长多啊。那当我们寻找一个更好的市场、更稳定的市场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增加我们的附加价值。所以这点事情，我觉得农委会当然第一时间要告诉农民，政府会有哪些措施让他们不要担心。第二个事情当然就是怎么样用我们的国家队的力量去开拓新兴的市场。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刚刚讲到这个费鸿泰，其实我觉得国民党的一些人，当然他们一开始你看在俄乌战争，他们讲什么？乌克兰已经输的啦。 对， 打不到三个月就完蛋了啦，迟早被侵略的啦。可是后来没有哦。嗯，我们知道乌克兰是一个比台湾更分裂的地方。 哎，我一个朋友啊，什么两三个月前跟我讲说，啊，乌克兰早晚战败嘛。我说你今麦个打得看一个报纸哈，你都没看过了，丢报纸比搞起来哈。 所以费鸿 一直以为乌克兰会被打败。 所以费鸿泰拿赖清德跟泽伦斯基比， 他们的说法是说，我们都中了西方主流媒体的毒。 对，然后就一直唱衰啊，你看你个俄罗斯多强大，这样结果到今天为止呢，俄罗斯现在反而是开始兵败如山倒，而且整个的士气低落。反而是乌克兰现在越战越旺，甚至已经开始反攻回俄罗斯了。所以我觉得 费鸿泰的点达到一个心情，就是说台湾民众和平惯了， 对， 不想再战争。 对，嗯， 其实这个打点如果延伸到2024，哦， 你去问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喜欢有战争？每个国家都不需要有战争。可是当你亲门踏户， 可是我们是全球最危险的区域。 对，可是当你亲门踏户侵略，我不一样。我刚刚讲过。乌克兰是一个非常分裂，他们有一半的人是亲俄的，嗯，一半的人是亲欧洲，像泽伦斯基是亲欧洲，所以他希望乌克兰加入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嗯，但是你看，泽伦斯基前任总统他是非常亲俄的，特别是这个乌东地区，所以普丁打的主意是什么？你们这么亲俄，我去打这个乌克兰，你们一定是欢迎我的。结果你看，连乌东地区都反他。因为当你是亲门踏，我们关系好，我们什么两岸，我们怎么两岸俄乌啊，跟你是什么一家亲，我们的语言相通，文化相通，那没关系。可是你侵略到我的主权，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台湾，你看最新的《美丽岛电子报》，它是什么时候做？是11月29号到30号做的一个民调，这是在台湾这个大选，县市大选，民进党惨败之后的民调。嗯，台湾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只有 9.5%。嗯，比上个月还降了3%。嗯，他的恶感度是77.6%，比上个月还增加1.7%。你看民进党大败哦，嗯，结果大家对中国还是更厌恶。嗯，可是你越是搞这个什么农产品啊，这个限制，大家都知道你那个根本是挑鸡蛋你挑骨头嘛。嗯，啊，你说什么凤梨有虫， 所以他这种教训感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 而且会让台湾民众对中国更不满。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台湾有这么高度，有77%，哎，连国民党的支持对中国的反感度都有62.1%，好感度只有23%。 国民党的支持者里面， 对，只有23.8%。 哦，那洪秀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觉得嘛，就是连国民党的支持者，他都认为中国对我们的是威胁，是打压。嗯，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对台动武的话，其实是引发台湾的反弹，绝对比乌克兰更高。因为我们不像乌克兰那个，好像亲俄跟反俄是势均力敌。 所以接下来打战争与和平。未必是对国民党。 我觉得未必，而且我认为，凭着习近平他接下来到明年，他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做法，例如说统一法，嗯，或者他成立什么国家统一委员会，邀请洪秀柱去。 你说本来是反分裂法，现在会接下来往统一法？ 对，因为他认为反分裂法太弱了，他有一个统一法，强化他比胡锦涛更厉害。嗯，因为当时是反分裂法是胡锦涛嘛，嗯，他可以把胡锦涛架出这个二十大。他当然要有一个新东西嘛，因为他可能成立一个统一委员会，洪秀柱他当主委，洪秀柱当副主委。那我问你， 台湾人看的会觉得怎么 样？这样不是民族罪人吗？侯友宜 没有，我觉得哈，这个事情其实是有影响的啦。没有那么，你说费鸿泰讲这一句，就说2024要选台湾的泽伦斯基吗？他用这个去打这个赖清德。嗯，那这一次，这是2022，其实国民党也提出这个东西来了。这个东西就是加上我们的兵役问题的时候，让台湾人民会觉得说，我真的要去战争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拆弹，真的要拆弹，否则这种调子， 而且要提前拆。 对，这种调子动下去的话，真的台湾的明年的大环境的利并不见得跟2020一样对台湾是有利的。2020是整个习近平把九二共识化成一个中国，然后又有香港的反送中事件，所以整个大环境是对这个民党是有利的。可是现在他已经这个所谓的，包括美国也是在炒作什么2027要开始打台湾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都对于台湾的民心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说我觉得赖清德尤其是每次那个创下就会讲说什么金孙，这种金孙这种话对于赖清德最伤，就是什么台独的金孙或怎么样。所以赖清德， 台独哦， 对，所以赖清德你可以注意到赖清德现在对于两岸的东西都是沿袭蔡英文的，包括四个坚持，包括什么中华民国，他都一律讲了，这个对赖清德是对的。然后赖清德也要讲说，他未来也会开启所谓两岸的这个和谈的这个机会，谈话机会，这样才是对的。因为国民党现在提出两低啊，两低战略。什么叫两低战略？朱立伦最近接见了一批这个华府的这个智库的人士，他就提出两 D， 叫做 defense 跟dialogue， 就是所谓我对话跟国防同时并行。就比如说这个国民党要提出来，就是未来我也要增加我台湾的国防，然后不会跟台湾人民这个放弃。然后呢，同样的，我国民党是具有跟对岸对话的能力的人，他用这个去说服美国不要去干涉台湾这次所谓的不要去阻挡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你觉得朱立伦会不会起死回生？ 对，我告诉你，朱立伦正在做这种努力。 他现在在努力起死回生， 他在努力 做， 为铺排这个。 他亲民就是要站主流了，简单讲，大方向 了。他就是包括很常常去总统府找这个蔡英文的，算是蔡英文密友的葛莱仪，他都下功夫了去找葛莱仪。 你说朱立伦啊？ 对，但是问题是这个存在，就是说， 可是他支持度就差不多， 不是这个存在 这么低的趴数， 他还有一套，他把党政分开，就是党的部分他来管就好了，政的部分你不信任我，对不对？我就分给侯友宜，侯友宜是台籍人士，那你就用侯友宜去打总统，那叫侯友宜不要兼党主席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朱立伦的计划，因为朱立伦， 你是说朱立伦他可能不会真的想往总统的大位， 因为朱立伦客观 但是要掌握国民党的 党权，我觉得这朱立伦是聪明的，因为他这样的话就可以至少可以保有党权，因为他外在的声势跟民调实在太低了。 我觉得侯友宜如果拿得到总统，他不可能把党权让给别人， 因为侯友宜还要靠朱立伦去化解这个声浪，对侯友宜来讲并不见得不好。哦，这个是方案，这是方案在进行。我对美国人，我还是可以说，我告诉你，我党的部分不管政的部分你放心，我全部交给一个台籍的人士来管，没有所谓亲蓝的人，亲中的人会去管政府的事情，这个就是朱立伦如意算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两岸的论述对民进党来讲，未来这一年是很重要的。包括除了赖清德之外，整个党还有这些所谓智库，就是董老师他们这些智库，也要加进去投入这个整个论述，才不会被国民党吃掉。 从门口一路排到转角拐弯，继续延伸，北京门诊大排长龙，民众得在不到十度低温排队。朝阳区有医院人潮绵延一公里。 北京的情况呢还是很严峻，我周围啊好多人都已经中招了。老胡呢前几天呢没怎么出来，没中招。 前官媒总编胡锡进曝光首度进超商进餐馆的画面，自嘲很快就会染疫。网友更酸，每天上班就像开盲盒，不知道换谁确诊。疫情炸开是中国松绑封控后的现况，但官方数字却让人打了大问号。 松绑封控后连续三天确诊数字不升反降，连胡锡进都说不相信，公开指责数字造假，明明不真实也不去纠正，还不如别报了，认为光是北京市的单日新增确诊数就已经超过官方公布的全国数字。 现在这种局面，很多人中招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呢我们大家共同选择了要放开风控。 胡锡进呼吁共体时间，但这番炮轰中央言论被小粉红质疑，连为国喉舌的胡锡进都造反了。 昨天下午5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消息，迪士尼乐园今天将重新开放。 9号一早地铁上可见迫不及待跟米奇米妮相见欢的游客，只是中国过去都将资源用在清零政策上，随着大幅松绑开放，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担忧下一阶段可能会出现相当糟糕的新冠病例潮，以及一个准备不足的医疗体系，甚至有专家认为开放来得太晚，挽救不了经济。尽管清零告终，却也让中国疫情迈向新的未知领域。 今年过年其实有让我蛮担心的事情是中国的疫情哈，中国疫情如果慢慢随着要化解白纸革命，然后疫情要逐渐解封的话呢，其实我很怕春运大爆发之后台湾也会受到影响哈。胡锡进，连胡锡进他都说他不信中国通报的染疫数，说干脆不要报，你报的是假的嘛。他说现在光北京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已经超越了卫健委公布的全国2万多例，他说光北京一天绝对超过2万多例，结果卫健委公布是全中国就只有2万多例。所以董老师，台湾现在是不是要提前因应？ 是的， 中国疫情可能大爆发。 是的，那个胡锡进哈，他最近都在讲实话。中国他会谎报他的这个疫情的那种控制的那个统计数字啊，过去3年本来都是这样子啊，而且全世界都知道啊。你胡锡进到现在才知道，胡锡进上一次讲的话是什么？他预计他自己一个月之内要染疫，他讲的也是实话，因为现在习近平啊，他不敢再去坚持他那个所谓的什么动态清零嘛，哈，所以因为有现在有白纸运动嘛，哈，好要逐步开放。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习近平要坚持这个动态清零，他讲了一个理由，那个理由是正确的。什么理由？中国的基层的医疗体系建设并不完全。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习近平已经讲得很婉转了， 是 中国的基层的医疗的那个体系呢，根本就是空的， 没办法应付疫情， 没办法应付。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上海，你不要说中国的乡村了，上海就好了。好，譬如说在我们台湾，好，请问你感冒的话，你有个小感冒，你会去哪里看病？如果你有个小感冒， 诊所吧。 就我们家门口诊所。好，如果在上海你有个小感冒的话，他必须到上海的大医院，因为上海市根本没有小诊所，或是说小诊所非常的稀有。就说这个跟我们台湾的整个医疗体系就不同的。上海哦，上海都把他医疗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了。那中国的那些乡村城镇农村根本连大医院也没有，连小诊所也没有，你叫他们怎么办？然后他的医药又不普及，你没有看现在开始解封哦，连那个什么那个退烧药啦齁，连那些什么中药西药全部被抢光了，根本买不到，口罩也被抢光了，因为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们要开放了，会有一波大染疫出现，所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之前台湾疫苗恐怕效果有限，对不对？ 是的，普及率也不高，尤其是老年人的普及率。现在讲的已经不是疫苗，现在讲的是特效药，因为中国不是在发展特效药吗？ 所以台湾要怎么因应啊？ 交给我们的这个防疫中心吧，这是他们的专业要去回答的问题。 所以中国其实之前不开放是有难言之隐。 习近平讲的不是一个道理，他是说他们下面。